敲打着心，沿着思念渐渐透明。我和你的那些曾经，是否伸手就能抓紧？爱你是用倾盆的雨，泪雨潺流冰若小溪。我想离开，心不由己，仍会期待偶然放晴。南方的诗还拥有的回忆，你陪我走过的雨季，南方你曾爱我，保护着我最初的勇气。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早已不在附近，遥远的像一场梦境。爱你我已用尽全力，仿佛爱你就能靠近。南方的诗还拥有的回忆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